潮，嗱當然中間就仲涉咗一堆叫做華碟熱潮嘅，即係譬如由天下友情啊，跟住旺角卡門啊，即係嗰堆劉德華哥哥做嘅呢一組呢一啲，佢又唔叫做英雄片，佢係叫做。叫咩咧？ 其實愛情片嚟嘅，不過咧揾一個 佢有個社團包裝， 佢一定係一個小混混咁樣 咯。社團包裝 係啦。同埋咧，學到嘅係咩咧？就係阿華哥好多呢啲小動作，例如係支煙唔知點樣擺喺嗰度， 即刻 咁 樣， 跟住就可以擺咗落個嘴嗰度，跟住就點煙嗰啲咧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 嗱，唔鼓吹唔鼓勵大家食煙，但係真係好有 型。或者呢個友情嗰件牛仔褸，同埋流住鼻血一路揸電單車。 係啦。 咁嗱，嗰個就已經係。后英雄片热潮咧，因为佢哋唔系英雄嚟噶嘛，其实 佢哋唔系 sell 一件大事，可能就净系纯粹一件小事。 系啦， 其实阿 飞与阿基都系， 咦咁阿飞与阿基又算系咩咧？ 咪英咪就另类另类英雄片咯，同埋一个听众头先话。江湖片边少咗呢套就叫《福星闯江湖》啊嘛，好好笑嘅呢套真系好嘢嚟喺度，即系佢系福星变咗江湖片啦。Anyway， 咁但系其实你又一浸一浸噶嘛，即系由头先讲嗰啲，即系邓金文、邓多明大哥、Mark 哥，跟住就去到华碟嗰一浸，跟住再去翻咧就去到赌神嗰班啦，即系赌神啊、至尊无上啊、至尊计状元才啊，咁嗰啲咧就系介乎。我唔知啊，即系介乎英雄片与赌片， 系啦， 与江湖片中间啦。 但中间亦都系一定系牵涉到有啲社团喺度操作。 冇错，一定系又系嗰堆人啦，又系有陈伟文啦，即 系 大傻哥， 大傻哥， 有呢啲嘅。 阿李兆基先生 系啦，咁啊后来你仲有一堆就系人物传记片啊，即系嗰啲咩新歌啊、跛豪啊，又系另一款即系后面，但系最惨系咩咧？其实而家冇晒呢啲，冇晒呢啲戏，唉！ 仲有《霞姐传奇》，最近都睇，好好睇嘅《叶子薇小姐》。 系啊，哎，好啦， 叶 子薇， 好好睇嘅真系。 好，拜拜。